现在我在富平，有人会说，你怎么说也是研究生啊，为什么要留在富平呢？这里没有发展前景，你应该去大城市，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多见见世面。可惜我一直不懂怎么样才算见过世面，在北上广摸爬滚打，扬名立万。我所理解的世面是充实与尊重。我尊重我的家乡，虽然它没有其他城市繁荣，没有地铁，没有人山人海，没有车水马龙，但是在我心里时时刻刻以我是一个富平人而自豪。这里有我的根，那么我必须要在这里发光发热。陕西是我国羊奶大省，而我的家乡富平更是全国著名的养殖规模大、品质优的关中奶羊的繁育基地，被授予羊奶之乡的称号。奶山羊产业是朝阳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优势产业，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我所在的秦源乳业是陕西地区数一数二的羊奶大企，上千亩的牧场，新鲜羊奶挤出之后冷链快运闪蒸成奶，先进的设备去除羊膻味，全部是纯羊奶干燥而成的，高度提纯，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滴滴醇香可口，温水一冲就化，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其实富平的羊奶早就作为基础奶源远销国外了，但是没有打响自己的品牌。现在同样的奶源，我们有了自己的品牌，叫做瑞麟。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一盒300克15小袋，市场零售价格258元，现在推广品牌补贴试喝，一盒只要89块钱，能喝上半个月，一次性订购两盒的178，还要再免费赠送您一只紫砂养生杯。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锈钢的杯子不能泡茶，而这个紫砂杯呀，采用的是紫砂泥内壁，泡茶不走味，茶汤更香醇。拨打进4007106108，预定成功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接发货，确保到是最新鲜的日期。货到验货，不满意了，您还能直接拒收，不收取您一分钱的费用。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从小就是喝羊奶长大的，我们富平老乡很朴实，奶就是奶。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全部是纯羊奶干燥的，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它是我们陕西人的一张脸呐。现在89块钱一盒，纯粹是体验价格，里面300克15小袋独立包装，每天一包能喝上半个月，订购两盒178块钱能喝上一个月，再送您精美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赶紧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膻味的问题呢，您也不用担心，在饲养的时候就已经把膻味大的公羊和母羊分开饲养了，然后呢，先进的除膻设备驱除膻味，保留营养，还原到纯正的奶香味。我承诺拆开试喝，喝不惯了，其余没有拆封的给您退换货。放心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品尝一下国货好羊奶，去体会到它多种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每个细胞的滋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100克羊奶粉当中含有640毫克的超高含钙量，让骨骼和牙齿更加坚固。当然了，还有 7.5 毫克的铁、3.8 毫克的锌、7.9 微克的维 D、12.5 毫克的维 E 等等。坚持喝，89元一盒的价格不贵，订购两盒还送紫砂养生杯，划算到每天不就是几块钱吗？一把蔬菜，两个鸡蛋，但是对身体的滋养是看得见的。4007106108 4007106108。还记得那句话吗？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行动起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89块钱一盒，两盒再送紫砂杯，没有季节限制，老人孩子孕产妇都能喝的羊奶。4007106108 4007106108，滴滴浓郁有奶皮的好羊奶，免费送货，货到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深入月丹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云长用青龙刀挑过来曹操所赠的那件锦袍，然后他拨马上了官道了。曹操看云长去了，自己心里头好难过，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文武回了他的许都。云长催马来到官道上，他寻找这车辆，一直找出来将近30里路了，也没看见二位嫂夫人的车站。哎呀，这时候云长心里可有点发慌了，是不是曹丞相跟我使用了什么计策呀？不能吧。就在这时候，云长只见从远处山头上飞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年纪也就在20几岁的样子。他的马脖子底下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来到云长的跟前，把马勒住了。他问了一声：“请问前面这位将军，你尊姓大名？”云长赶忙把青龙刀这么一横，上下打量这个人几眼。云长心中暗想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难道说二位皇嫂的车仗被他给劫走了吗？他杀的这个人又是谁呢？云长不能不小心呐、这是什么时候啊？他心里头着了火了。现在这么半天连车仗的影子都没看见，突然来这么一个陌生之人，搁谁也得想一想啊。现在他在问自己姓是名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关羽关云长。哎呦，对面这人这么一听，赶快滚鞍下马。哦，此位就是斩颜良诛文丑的汉寿亭侯，我多有失敬。说着给云长磕了一个头。云长没下马，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啊？下马我中了计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你是什么人？哎呀，二将军，我姓廖，名化，字元简。你在此作甚？回禀二将军，我在这乱世当中走投无路，如今是啸聚山林，我聚集了50几个兄弟，就在这儿占山为王了。那么你为什么前来见我呢？启禀二将军，我手下有一个同伴，他姓杜名远，下山巡哨，他就把二位夫人的车仗劫上山去了。我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是大汉皇叔刘玄德的夫人。当时我立刻给二位夫人赔了情，施了礼，可是我这个同伴杜远他不答应，破口辱骂我，我这才将他杀了。您看，说着他一指马脖子底下那颗手机。云长一看，我来问你，二位夫人车仗安在？两位夫人在什么地方？现在山上，赶快请下山来。是。这廖化给关公施了一个礼，随后他这么一招手， 由打那树林子里边下来一二百号人呢，其中也有关云长的那些随从人等。二位夫人的车辆也推下山来，云长这才把随从叫过来，这么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随从这才说：二军侯啊，好险呐、啊！我们推车走在山前，也就是这个地方，遇上了一个山寇，把两位夫人和我等全都给劫上山去了。这个山寇姓杜，叫杜远。他跟这位廖将军说，说要把两位夫人一人一妻，他们就给分了。这位廖将军一问才知道是皇叔的夫人，他当时给夫人磕了头，就把那杜远给杀了。哦，云长赶快上前见过两位夫人，二位嫂嫂受惊了，他深施一礼，两位夫人确实吃惊非笑啊。哎呀，二叔啊，若不是雨生廖化将军呐、啊，我等皆被这杜远山贼所辱。云长听到这儿，这才转过身来给廖化施一礼，多谢云锦将军。哎呦，二军侯，我怎么敢受您的礼呀、啊、二军侯，您带的这人太少了，我知道了您这是上河北去投您家兄长，不过这点人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我给您200兵丁吧。云长一听心想不能要。怎么回事？刚才廖化说得很清楚，说在这乱世当中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占山为王。那么他招来的这些人呢，都是些山林草寇，我怎么能要些这样的人保护二位皇嫂呢？廖化将军，不必了，这些人呢已经够用了。哦，那么二将军，您看我再给您拿些川资吧，就是我再给您带点路费吧。云长摇了摇头，心里说，曹丞相一盘满满当当的黄金我都没要，我怎么能要草寇的金银？廖化一看，给人马，二军侯不要；给川资路费，二军侯不受，这怎么办呢？要不二军侯，我放火将山寨一烧，我随同您去吧，我愿在鞍前马后侍奉军侯。嗯，云长看了看廖化，心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呀、啊。不过他当过山寨吗？这性子很野啊，现在收他也不是时候，咱们来日方长吧。现在云长算勉强答应了，说可以收廖化。侯文书还真把廖化给收了。廖化听到这会儿，又跪下给云长磕了一个头，然后站在高坡之上目送军侯登城上路。云长催赶着这些车仗往前走着，天渐渐的黑了，他手下的从人过来提醒军侯，天气可不早了，要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就不好办了，应该早早的投宿，因为二位夫人这一路上也很劳乏了，还担着惊受着怕。云长一听有理啊，他举目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你看不是村庄便是镇店，我们就在此处投宿。遵命。果然前面是一个小村，村子里面有一家大户，也就是这一村之主，此人姓胡明华。云长带着人来到胡华的门前，这位胡老丈是远接高迎啊，接到外边来给云长将军施了一个礼，请问您这是由何处来，向何处去，尊姓大名呢？ 老人家，我由许都而来，去河北寻兄，我家兄长刘玄德，某姓关， 刚说了这么一个字，这老人惊叫了一声： 哎呀呀，莫非您就是白马坡斩过颜良，在延津诛过文丑的汉寿亭侯关羽将军？不才，正是。哎呀呀呀，我想望将军非止一日，没想到啊，将军今天贵族塔见地，来在我的寒舍前，真是以保老汉之眼福。快快快，请来上座。 他要把云长请到客厅，让到上座。云长将军一看不行啊， 因为车上还有两位皇嫂。哦，二位夫人，快请快请。 老汉跑出去把两位夫人亲自接进来，坐到了客厅之中。再看云长将军呢，往两位夫人身旁那会插手而立，站那儿了。胡华老汉一看，哎， 君侯，您怎么不坐呀？ 老人家，二位尊嫂在上，我焉敢就坐？ 嫂子在这儿呢，我怎么敢坐下？看兄敬嫂啊。这老汉才明白， 对对对对，他赶忙到后边把他老伴儿请出来了。 你快把两位夫人请入后堂。 后把这老头给忙的呀，又杀鸡又宰羊啊。然后他亲自在前面这会儿陪着云长将军。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一谈话，云长这才知道，感情这位胡华老人呐，不是一个村中的长者。老庄稼户，感情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议郎，后来致仕归乡了，因为宦官当道，这个差事没法干，所以啊，什么叫致仕呢？就是辞官。老头就回老家来了，现在乐守田园吧。他一问云长的这去向，说是到河北袁绍那儿找他的兄长刘备。 哎呀，胡华听着这会儿连连摇头啊，面有难色。 云长一看，嗯，老先生， 您说我此行前途艰险吗？ 哎呀，二君侯啊， 您不问则已，您这一问，我可不能不说了。您此去呀，是有五官之阻啊，哪像您想的这么容易。曹丞相把您亲自给送到城外，又赠金又赠袍，对您不错呀。可是我问问您，他给没给您一纸文凭啊？ 这个云长听这会儿把酒杯停住了， 没有。嘿嘿，看来他还是有刘将军之意呀、啊。赠给您几件锦袍，就把金子堆成山，才过北斗，也不如给您一张文凭啊。那您好从这几关过去呀、啊。 云长一听，招啊， 怎么，胡老先生，你所说这五关是哪五关？都有哪些将帅在此镇守？ 哎呀，云长将军，这关口啊都非常险要，而是一人把守，万夫难出入啊。 您明日要离开毕庄，就是离开我这小村啊，恐怕行路不多远，就要到东岭关前。这就是您要过的第一关。东岭关守将姓孔名秀，此人十分骁勇，胯下马，掌中刀。您想想，要没有本领，能不能让他在此守关呢？第二关那就是洛阳，洛阳太守韩福，他手下有一牙将姓孟明坦，此人年纪虽轻，但是足智多谋。第三关您要过是泗水关，泗水关守将姓卞交卞吉，此人胯下马，手使一对流星锤，也十分了得。 您要过的第四关是荥阳关，那荥阳太守王直就是卞吉的亲家，这亲家说白了就是亲家呀。第五关恐怕就是黄河渡口了，尤其这五关更为难过。黄河渡口有一员大将在那儿把守，他是夏侯惇手下第一流的猛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姓秦名齐。 嘿嘿，云长将军，就是您这披马单刀带着20几个随从要想过五关，我有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老先生有话只管请讲当面，恐怕呀您就是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哦，胡华老人几句话不多呀，说的云长心情十分沉重。喝了一顿闷酒，第二天吃过早饭要走了，云长这才辞别这位胡华老人，关某来此打扰了。哎呀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对了，您此去我但愿得平平安安度过五关，您要走在荥阳的时候。说着话，老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这是我给我的孩儿写的一封信，我儿胡班就在太守王直手下做从事，一旦您的鞍前马后要有用他之处，把这封信交给小儿。哦，多谢先生。云长把信交给手下的随从带好，老胡华一家人把云长将军和两位夫人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分别。云长催动车仗直奔东宁关而来，走着走着只听前面一声号炮响，云长用手一带缰绳，手提青龙大刀，举目远望，只见从东岭关上下来一哨人马，为首的一员将走的最前面，此人就是东岭关守将孔秀。孔秀昨天就知道了，说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亲自保护车仗要过东岭关。孔秀纳闷啊，这位将军与众不同啊，听说是我家丞相最好的一位爱将，而且还是爱将家挚友，不单是丞相喜欢的一位将军，而且还是最好的朋友。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赠银，曾经献美女10名，锦袍1件，赠过赤兔胭脂兽。怎么丞相把这位给放出来了？这是要上哪儿啊？说过东岭关，过关行啊，只要有丞相的文凭，我呀还得远接高迎，而且是酒饭款待，我得送出几十里去。孔秀这正在想着，探视马来报说关云长车仗已到关前。哦，来得够快呀，赶快出关相迎。就这么着他就接出来了。云长一看东岭关守将来了，仔细瞅啊，头没顶盔，身没挂甲，手无军器，不像是来拦截打仗的样子。这时孔秀已经翻身下马了，拱手施礼，不知君侯驾到，有失迎阳，东岭关守将孔秀这厢有礼。云长赶忙把青龙刀交给随从，自己是翻身下马。这得下马还礼了，那当然，这是骑马的礼节了。哎呀孔将军，云长来的鲁莽，还望孔将军海涵。岂敢，不知二军侯 从哪里来，意欲何往？ 孔将军呐、啊，我这是由许都而来，去河北，前去寻兄，找我家兄长刘玄德。 哦，孔秀听这儿眼珠一转，从许都来。哦，那甭问呢，是从曹丞相身边来呀。 二军侯，河北袁绍乃是我家丞相的对头，将军此去不用问，一定有丞相过关文凭。 关云长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 哦，孔将军，我行路过于急迫，没有向丞相讨得文凭， 我走得太急了，这文凭我没要。 哎呀呀， 孔秀听到这儿挺为难呐、啊、云长将军，这么办吧，您先到关中歇息歇息，待我派人去许都禀过丞相，然后我再送您出关。孔秀话说的挺客气，可是呢他不让关公走啊。云长一听，哎呀，孔将军，如果你要去到许都禀过丞相，那不耽搁了我的行程了吗？ 这个二军侯，这是法度所拘，我不得不如此啊。 没文凭啊，休想过关。云长一听就明白了，他又拱了拱手， 孔秀将军，虽然我没有文凭，可是丞相亲自把我送出许都，在桥头赠金，你来看。 说的这会儿，他让孔修看看自己那件锦袍，这就是丞相所赠。他亲自给我送行，我虽然没有文凭，可这也就够说了。他要不让我走的话，他能亲自送我吗？ 你就放我过去得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孔秀一听摇了摇头， 二军侯，我不管丞相赠您几件袍，给您多少金，还是把您送出许都多远，如果丞相一直把您送到东岭关，那我没这么些话说了，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丞相陪您来的， 那我有什么说的。 现在您想空口无凭从此过去呀、不行。 哎呦， 云长把眉头一皱，孔将军，这么说你是不许关某过你的东岭关了？不是，二军侯，您一定要过也行，那您就自己走吧，到河北去寻您家兄长，您就把车辆老小暂且留于关中。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读史有学问即将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30到1:00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继续探寻民国历史。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一听火，这还了得？你想留下两位皇嫂做人质不成？说那会儿把残眉棒长这么一挑，把凤目瞪起来，回手就由打随从手里头接那刀去了。孔秀一看不好，他抹头就跑啊，飞身上马，带着人哇进了东岭关了。 云长担心了，担心什么呀？怕他进的关里边哗啦一下再把锁一上，关一闭，多被凋零和滚木，那自己就过不去了。现在再上马追他有点来不及了。感情孔秀并不是跑到关里头猫起来了，他干嘛去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然后带领着人马由打东岭关里杀出来了。他这往外一杀呀，云长倒高兴了。为什么呢？嘿，只要你跟我一打，我就过关有望。孔秀二次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歘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嘿嘿，关羽，别看你在白马坡前斩过颜良，在延津渡口诛过文丑，此处东岭关非白马所比，这儿也不是颜良文丑，你可要多加小心。我许可你过关，我这条枪不放。哼！云长一听，哇哇，撒马过来，啪！两个人往前一催促，就哇哈哈。二马一打对头，孔秀想在云长跟前走几个回合，哪儿那事儿啊？只一个回合，只见青龙大刀刀起刀落，咔的，一刀劈孔秀于马下。孔秀那些军校一看，我的个天哪，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跑啊！要跑，云长将军把青龙刀一举，军校等不要脱逃。你们不要跑，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呀、你们还可以在这块守住东岭关，我就从你们这儿一过，我借你们大家的口回复许都曹丞相，就说孔秀欲加害于我，我迫不得已才刀斩了孔秀。真是这么回事？这孔秀啊，什么也不明白，他拿他自己比颜良文丑，那不差远了吗？所以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过来。这些军校也明白，二军侯且请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回复丞相，请您在关中暂且休息几日吧。不必了，云长摆了摆手，心说我怎么能够在这儿耽误，我得赶快走啊。他保护着车辆由打东岭关穿关而过，马不停蹄呀。关云长这算闯过了五关的第一关，是刀劈了守将孔秀。这车仗往哪儿走啊？奔第二关呢，向洛阳进发。探视马已经飞报进了洛阳，洛阳太守韩福吓了一激灵，我的个天哪，关云长夺关斩将，保护车仗已经从东岭关过来奔我这儿来了，我怎么办？他赶忙据众将商议， 他手下的副将孟坦给他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吧，咱们跟他假意 打上个三招五式，咱把关羽呀生擒活拿了。您准备好绊马索和弓箭手，一个是您想办法能把他战马给他绊倒，再一个您就用乱箭射他，可有一样，您可千万别把关云长给射死，因为他是咱们曹丞相一位心目中的爱将。这样咱把他活捉之后送到许都，不单讨得丞相的欢心，咱们还能重重得一笔赏，您看这样不好吗？韩福一听，哎呀，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了。有人来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车仗已经来到关前，赶快出营。韩福啊和孟坦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韩福没露面，藏在门旗后。孟坦过去跟关云长一打，只两个回合他就败下来了。孟坦呢想着跑进自己的阵脚就没事了，他没成想关云长的马这么快，催马就赶上来。他听到耳后风声，没等把头转过来，关羽一刀就把孟坦给劈了。韩福一紧张，嘎巴拽动弓弦就射了这么一箭，这一箭还真射中了，箭中关云长的左臂。云长用口咬住这个箭，咔的一下把箭起下来了，这血哗就淌下来了。关羽一看在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用暗箭暗算他，可把云长气坏了，一挥赤兔手就奔韩福来。韩福一看不好，他赶忙摘枪想挺枪急驾相还，来不及了，那青龙刀带着一股劲风是由上而下，好刀法呀，青龙大刀就由打韩福的右肩一下子砍到了他的左胯，像切山药似的，山药块不是斜茬吗，一下子就把韩福给劈下了坐马。手下的军校这么一看，哇，当时是四散奔逃，云长也不追赶，他一抬腿撩起战袍，唰啦一下用青龙刀割下一块战袍来，把这伤口就勒上了，然后保护车辆赶快过洛阳。关羽在洛阳这儿连斩二将，带伤过关，天眼看很晚了，都没敢在洛阳过夜，他急急忙忙催动车仗向汜水关进发。过了两关了，关羽是过两关斩三将。云长现在的心情啊是非常的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步就把这五关给闯过去，可是又不可能，现在手下只有二十几个从人，自己又带了伤，如果说没有两家皇嫂，光是云长自己单刀匹马，别说五关，就是十关又有何惧呢？现在这车仗他走不起来呀，而且使云长最为担心的就是两位嫂嫂的安全。他这车仗奔汜水走啊，人家汜水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说云长将军连过两关力斩三将，汜水关守将姓卞，叫卞喜，此人素有飞马神锤之称，他马快，手里都使着一对流星锤，如今他听说汉寿亭侯关云长保着车仗奔他的汜水关来了。卞喜就在想啊，我怎么对付关云长，我这锤确实挺厉害，但是能战得胜他的青龙刀吗？我胯下的这匹马能比得上他的赤兔兽吗？哎呀， 卞喜有点着急了，现在看来我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嗯，有了。卞喜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一点手叫过一个随从来，你赶快到镇国寺去一趟，跟镇国寺的主持僧，就是那个方丈普净和尚，你跟他说一说，我要在镇国寺啊设宴款待关云长，给云长将军接风。我怕云长将军多心，我不在关内，也不在帅府，咱们上城外边去，在庙里，关云长将军就不会多疑了。然后我就在这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我准备他200名刀斧手，屋里边藏一半，外边藏一半，我击杯为号，喝着喝着我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刀斧手一起动手，就把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再把他的首级取起来，我把他送往许都，在丞相面前好去勤功受赏。他的亲随一听，将军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这家伙跑了，去的麻利，回来的快。启禀将军，跟和尚说了，说了。他怎么说呀？他说不行。啊、哦？卞喜一听火了，普净好大胆子呀！我借他这庙用一用，带带客人不行？对了。这将军您还得亲自跟他说去，因为这座镇国寺不是一般寺院可比，它是汉明帝的香火院。这汉明帝就是东汉时候的第二个皇帝。这普净和尚说呀，这庙里从来不动荤，不许杀猪宰羊的，您吃素行。哦，吃素也可以呀、啊。嗨，卞喜一想，我不是为了在这儿吃饭呢，待我亲自去说。他上马就奔镇国寺来了，跟普净和尚说了这么一番，然后卞喜就把他的刀斧手带进来。他在这屋子里边啊埋伏下了50名，都藏在壁衣后边。这壁衣是什么呀？古代年间的房子屋里头那墙周围有帷幕，就是让这些人藏在那帷幕后边，那50人藏在房子的外边，那100人把这小院包围起来。他这一安排，普净和尚都看见了。当时这位普净禅师就明白了，哎呀，他们说要在我这庙院这儿招待汉寿亭侯关云长，看来这不像招待的样子，这是要害关将军。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像这样忠义之人，我就让卞喜把他害死在我这庙院不成吗？再说我与关将军是同乡啊。感情这普净和尚啊也是山西浦东人士，是关云长的老乡，可把这老和尚给急坏了，我得怎么设法救一救关将军呢？他在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跟卞喜说的还挺好，既然卞喜将军您要在我这庙院这会儿招待关羽汉寿亭侯，那不太好了吗？我还想借此机会见一见这位关将军呢、啊、嘴里是这么说，老和尚心里头想着主意，怎么能够告诉云长将军别进我的庙才好呢？当时这么一着急呀、啊、这位老和尚也没想出一个什么良策来。不过他可跟卞喜说了，说等着云长将军来了的时候，我要把所有庙中的僧人全都带出庙外，用发礼隆重接待关云长。卞喜这么一听还挺高兴的，哎，老和尚，你这算做对了， 等我把云长将军接待完毕之后，我要好好酬谢酬谢你这个方丈。刚说完，有人来报，关羽车仗已到关前，便已吩咐随我出去迎接。不用说，盔甲刀马随身，连把宝剑都没带。他一直站到道旁这会儿恭候着，看云长将军来了，他是老远拱手施礼。云长将军这么一看，这位守将便喜不错呀。可是自己呢，在胡华老人的那个庄村，已经听胡华老人说了，说卞喜这个人呢很狡猾，他外表挺忠厚，这个人心里头挺厉害。现在一看，不像是胡华老人说的那样。只见卞喜往前紧抢几步，一一到地呀、啊！哎呀，云长将军，二军侯，您呢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天我听说您辞曹去投皇叔，可见君侯之忠义，您这人太了不起了。云长一看人家卞喜将军这么客气，赶快就下马吧，自己就和卞喜说了一说，说我被迫无奈在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斩了韩福。卞喜这么一听，您杀得对，这两个人呢找死。因为什么呢？他不应该阻挡将军您，连丞相都没拦您呢，把您亲自送出许都，还赠您锦袍呢。二将军，您走您的，我以后有机会见到丞相时候，我一定代替您把您的苦衷跟丞相说一说。今天您不是来到我的泗水关了吗？我是开城放行啊，您就过去吧，什么您也不用想，也不用担忧。另外我还要向将军您表一点敬意，摆一桌酒宴，算是给您接风，也算给您践行。这座酒宴我没设在我的关内帅府，我怕耽误您的路程和引起二将军您的疑心，所以我在过了泗水关的镇国寺内设宴接待二将军。云长一听很高兴，再想谢绝呢，这话有点说不出口了。卞喜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了镇国寺，普净禅师带着他庙中几十名僧人打着法器来迎接云长将军。等一见面的时候啊，普净和尚就想告诉关云长，您不能进庙吃这个酒啊，是酒好酒，宴无好宴，我怎么才能点醒关二将军呢？哎呀，卞喜就在旁边那站着，这确实不得说。普净禅师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他走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双手一合十，弥陀佛，二将军，您离开老家浦东多少年了？哦。云长一听普净说话是家乡口音，觉得格外亲热。和尚，我已经离家将近20载了。哦，将军呐、啊，您还认识贫僧我吗？我也是浦东人呐、啊，我和将军只隔一条河。哎呀，和尚，我记不清了。哦，你也是浦东人士？正是。和尚还想要说什么，卞喜在旁边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心说你跟着这儿瞎说什么呀，要泄露了秘密怎么办呢？那我就杀不死关云长了。想到这会儿，他把眼睛这么一瞪，哼，你这和尚真是奇怪，二将军远路风尘刚到这儿，茶水没有喝一口，你跟着一阵说些什么，还不退到一旁去。普净和尚明白卞喜不让自己多说，怕泄露了他的秘密。云长这么一听摆了摆手，卞喜将军， 我们是乡亲，乡亲相遇，怎么能够不说一说乡情呢？ 是是是， 卞喜不敢说什么了，可是他狠狠瞪了普京一眼，心说你要给我走漏半点风声，我要不斩了你的秃头才怪呢。普净和尚呢，本打算呢借着和云长续同乡这时候点破云长将军，就把庙里的这埋伏告诉他就得了，可是自己这一掷啊没施展出来，让卞喜给截住了。普净更着急了，我怎么能让云长将军知道？哎，有了，一进庙他请云长将军先到他的方丈室，请到他那屋里坐一坐，喝一杯茶，借着给云长倒茶这功夫，和尚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把戒刀，用目示意二将军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庙里有埋伏。云长将军就明白了，哦，我觉得卞喜跟我说话是满面笑容，虽然他脸上挂着笑，嘴里说的那么甜，感情嘴越甜此人心越苦啊。这时卞喜也坐不住了，他不愿意在方丈室这儿紧着坐着，请二军侯到前面饮酒。云长一点头，然后他悄悄地告诉手下随从是提刀赴宴。来到前面的大殿，刚到酒席宴前，云长一看在壁衣之中藏有刀斧手，他问了卞喜一句，卞将军，你今日宴请关某是好意还是歹意呀？啊！卞喜一愣，二军侯何出此言？呸！我把你这胆大的鼠辈，竟敢要加害关某！卞喜一看不好，来个大啪！他的酒杯也摔下去了，关云长的宝剑也出匣了。卞喜撒腿往外就跑，那些刀斧手听见了悲响，往外这么一冲。云长挥动手中宝剑，嘁嘁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砍倒了十几个，剩下的那些全吓跑了。云长将军就来追卞喜，他追出大殿外，云长把宝剑还下，伸手把青龙大刀拿过来，把卞喜吓坏了。他绕过一颗明柱，赶忙把身上藏的流星锤偷偷的瞪出来，一刀什么丧。就给云长来了一飞锤，二将军往旁边这么一闪，使那青龙刀啪往外这么引，咔的一下就把流星锤的链子给砍断了，跟着赶步上前，手起刀落，啪一刀把卞喜给斩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新年您最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今年的年终奖啊能胖点。 我期待今年能换辆车，可以带家人新年自驾游一趟。 我期待今年假期没有补习班。 我期待今年能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赶忙来看二位皇嫂，有些军校正要劫车逃跑，云长将军赶来把这些人全都吓跑了。关云长是深谢普净和尚，给老和尚十一里是一一到地，若非我师搭救，我早被此贼给暗害了。普净和尚用手搀扶云长将军，哎呀将军呐、啊、贫僧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我收拾衣钵上他方去云游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我望将军前途保重。关云长再次道谢，然后他飞身跨上赤兔兽，保护二嫂的车仗，直奔荥阳。荥阳太守王直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关云长夺三关斩四将，特别是把这洛阳太守韩福给杀了。王直这气火可就大了，感情王直和这韩福啊是亲家，这还得了，把我的亲戚给斩了，我得怎么才能够把关云长杀死呢？也好给我的亲戚报仇啊。他想来想去，有了，我不能和关云长动硬的，我也打不过他，我也不能像卞喜那样还在什么镇国寺中设宴，我呀必须如此这般。对，他打定主意，然后把他手下的从事胡班叫来，他告诉胡班说，关云长过三关斩四将，丞相非怪罪不可，眼看此人就来到我的荥阳了，我不能叫他这样顺顺当当从我这儿过去，我想把关云长接进馆驿，到午夜三更我派精兵一千手举火把把他烧死在馆驿里，你亲自去办这档子事儿，事成之后我有重赏，如果要走漏一点风声，我就要你的人头。胡班一听，那我哪敢走漏风声，将军您放心吧，我立刻就去准备引火之物和干柴。说完了，胡班走了，王直亲自出关来迎接关云长，一见面是笑脸相迎啊。他特别同情云长将军，说前面那几关都太对不过您了，所以您把他们杀了，杀得非常有理，即便丞相知道了也不能怪罪您，今天您来到我的地方了，这小小的荥阳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过去呀。关公一听，什么不让我过去，还想要打一打呀？关羽这么一看他，王直笑了，呵呵，我不是想留下将军您，我是说您一路上车马劳乏，一定要在荥阳歇息一夜，然后您再走我就放心了。关云长瞅着这个王直说的蛮好听啊，可是云长将军不愿意在荥阳这儿耽搁，说什么他也不想住下。王直还真有点着急了，哎呀二军侯， 即便您身体好，再走几百里也不要紧，可是二位夫人已经很累了，也得让夫人下车歇息歇息呀。这句话却是打动了云长。云长一看现在天气也不早了，二位皇嫂确实很累，几乎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是在车中吃口干粮。但是有卞喜的那个教训，云长不能不警惕，不能不留神呢。他不想待，一看王直挺诚恳，那么就在这儿歇一夜吧，明日再行不迟。哎，王直一看这太好了，我在府中已经备好酒宴给二将军您接风。关云长一听，什么又摆好酒宴了？哦，毕一后边又藏上刀斧手了，我别去了。我呵呵，不不不，我不到你府中去饮宴。说什么云长也不去，王直没办法，只好先把云长和二位夫人请到馆驿之中。那馆驿啊，也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吧，呵，他布置的蛮好了。这招待所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立立正正，全都安排好了之后，王直啊吩咐人把酒和菜全送到馆驿来了。云长先请二位嫂夫人用饭，然后自己吃喝完毕，卸去盔甲，他松弛一下，也想要好好休息休息，累下佩剑，秉烛读书。这已经成了云长将军的习惯了，早了还睡不着，晚上需要看看书，夜读春秋。这时候已经定更打过了，二位夫人躺下就睡着了，那是真累了。那几十个从人呢，还想满打着精神，一晚上分成几个班在这巡巡哨啊，来伺候伺候二将军呢，和夫人有什么事情召唤一声都顾不得。没等上床，有的坐在门槛那呼的一下就过去了，全都累坏了。云长将军也特别疲劳，尤其是身上还带着箭伤，要是搁往常啊，他看书得看到三更以后，今儿个也有点困乏。这时候将将接近二鼓，胡班领着那些精兵就来了，悄悄的已经把馆驿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只等到三更时分，一把大火就起来了。可是这个胡班呢，他久仰云长的大名，说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此人忠勇无双。哎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真可惜，我没见过。今儿我要是把火点起来，等烧死云长之后，我再想见见这位将军，什么模样我都辨认不出来了。是不是在放火之前，我先看看这个人？胡班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溜进了馆驿，他就问这一族：“嘿，我说，哎呀，胡老爷。”胡班冲他摆摆手：“别提名道姓的，我问你，你知道关云长将军在哪儿呢吗？”这一族一听笑了：“您问汉寿亭侯关将军呢？啊，对呀，正在厅房看书呢。”哦，胡班心里头在想：“好厉害呀！听说此位将军保皇嫂一路上夺关斩将，这么牢乏，天都这么晚了，还没睡，还看书呢。我去见见。”这一族一听：“那我领着您去得了。”去去去！胡班一摆手：“不行，怎么你领着我干嘛呀？你以为我大模大样去见见云长将军呢、人家根本不能见我，我只是悄悄的偷偷的 看一眼就得了。这一族这才明白，虎斑蹑族千宗就奔上房来了。他来到上房的跟前，这么一看，屋里头灯挺亮啊，真没睡。他不敢到门口那儿去看，虎斑顺着那个明柱这么一转，就溜到了窗根下。来到窗台这儿，俩手一扶这窗台，扒着那窗缝子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是虎斑非常惊讶。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桌案后面坐着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右手托着一本书，左手拢着胡须，正而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员大将左臂上缠着一块绸子，因为那是箭伤。胡班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威风的将军。他看这位将军坐在那儿，就像一尊玉雕的神像一样，要是乔笔丹青的画家呀，恐怕都难以画出这幅庄重英武的神态。感情这关云长这么威武啊，这哪是一员战将，这是一位神人呢。胡班这是心里话呀，他嚷嚷出来了。云长将军正在看书，一听，门外有人说话。 何人在外面讲话？ 是我。胡班说完了后悔了，我怎么搭茬了呢？我是来放火的呀，我跑吧。 不行，我要一跑，将军非追出来不可， 我不能让他出门啊，追出来一会儿我怎么放火呀？我得把这位将军稳住。 进来回话， 叫他进去呢。是。胡班一挑帘子从外边进来，进来他就跪在那儿。 君侯在上，胡班这厢有礼。 关云长这么一听，什么胡班？哎，我见过老人胡华，我在他家投过宿啊。胡华让我给他儿子捎一封书信到荥阳。哦，对，是这儿。云长想到这会儿乐了，他把春秋往桌子上这么一放， 哈哈，你就是胡班呐。 啊，噗，胡班吓得坐地上，心说坏了，这位二军侯认识我，那我今儿这火放不成了。军侯您， 我来问你，胡华老人是你什么人呢？ 那是我的父亲。 哦，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家书。云长吩咐从人把书信取来， 把书信拿来就交给胡班。胡班站起来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他急得一跺脚啊，我的个天哪，我险一险误害忠良，二军侯您快走吧，王直把您接进馆驿，这设的是一计，外面堆满了干柴，他要放火把您烧死，一代怎讲，我们的太守王直要陷害您。 哦， 云长将军马上吩咐，请二位皇嫂赶快起床上车，自己收拾东西，披挂提刀上马。胡班，我应该从哪里出城呢？二军侯休得担忧，我来送您。胡班说完了，他牵着赤头兽就往外走啊。来到城门这地方，他大喊这么一声，开关落锁，把云长将军以及二位皇嫂的车仗全都给放出去了。胡班这才跑回来，砰，把火点起来了，一霎时是火光冲天。太守王直就等这火起呢，他跟胡班都商定好了，只要火一起，我就去接应你。现在一看火光起来了，王直率领着人马就奔馆驿杀来，到这儿就扑空了，说关云长已经走了。哎呀，把王直给急的，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他从哪边走的？ 问明了之后，他一拨马就从后边追上来。云长刚刚出城不远，听到背后人喊马嘶，他吩咐手下的从人：“你们保护车仗，赶快往前赶，由我来抵挡追兵。”说到这会儿，云长一带马就把王直给拦住了。好你个匹夫，关羽和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为何在馆驿中要放火加害于我？王直一听，住口！胆大的关云长，一路上你夺关斩将，罪不容诛啊！今天来到荥阳，还想从此地通过不成吗？我要把你捉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治罪。撒马过来！王直往前一催马，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关云长手起刀落，将王直劈下马来。云长这算是过了四关，斩了五将。他杀死王直之后，这才催动赤兔兽赶上车仗，直奔黄河渡口。要奔黄河渡口，必须得通过华州。东郡太守刘延在华州这儿，他早就听见信儿了，说云长将军过四关斩五将保皇嫂，直奔这儿来了，把刘延吓坏了。我怎么办呢？关云长将军曾经为我解过白马之围啊，要不然我刘延早就让颜良给杀了。云长将军待我不错，那么今天到我这地方了，我是不是放他过去？放他过去，丞相怪罪下来怎么担当呢？因为关云长将军不是这么逍遥自在的走来了，他把所有的关口都给冲过来了，而且把守关的主将都给宰了，这个不行啊，云长将军闯了祸了，他有罪。我不放他过去，我不放他过去，我也打不过他呀。刘延正在这儿犯嘀咕呢，探马来了，报。刘延就怕这一报，报上来，关云长将军保着二位皇嫂来到华州界口，再探。刘延把探报打发走了，自己想了想，云长将军已经来了，怎么着我也得出去接一接呀、啊、吩咐人来呀、啊、你们随我前往迎接汉寿亭侯。他刀也没拿，枪也没带呀、啊、率领着几十个从人接出来有二十多里路，一看云长将军到了，刘延赶快在马上拱手，二军侯别来无恙。关云长一带马吁吁，他认识刘延，刘太守，我由打许都辞别丞相，奔河北寻兄，现在来到华州，我要到黄河渡口去，你赶快给我准备些船只，我好渡过黄河。 哎呀，刘延这么一听，那哪行啊，二军侯啊，那黄河渡口恐怕您过不去呀、啊、 怎见得呢？因为在那个隘口那会儿把守有一员猛将，乃是夏侯惇手下的名将秦琪呀、啊、就是那位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我看这地方很难过呀，他并非是前面四关可比呀、啊、君侯要三思啊，您好好想想。 云长轻轻摇了摇头，心说你不必跟我说这个。 刘太守，你就给我准备几只船吧。刘延把眉头一皱，二军侯，船倒是有，我不敢借了您呢、啊、 我要借着您船只吓唬敦将军，怪罪下来，你这便如何是好？ 哼！云长有点生气了。关某曾为你解过白马之围，难道说你忘怀了不成？那要没有人家关羽、关云长啊，你刘岩这个脑袋早没了。 刘岩听明白了，那我未忘君侯之恩，所以我在这儿解劝您几句，您是不是能在我这华州这儿休息几日，再从别的地方渡河呀？ 休得啰嗦！云长一摆手，那意思你给我滚吧，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看吓得那个样。刘岩一看，滚呐，滚就滚吧。他一拨马， 跑了。 云长将军看刘岩走了，自己催动车仗直奔黄河渡口来。这一路上，云长将军不断地嘱咐手下的这些随从， 嘱咐什么呢？这回咱们可得精神着点儿，因为这黄河渡口是五关最后一关呢，这个地方可不大好过。首先说，你要找不到船，那你就望河兴叹。再说把守渡口的是秦琪，云长在许都的时候，在曹操手下那些武将之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张辽张文远，还有一个就是徐晃。他听他们好像念叨过，说秦琪呀，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刀马纯熟，非常傲慢，因为他有两下子，他才在夏侯惇手下为偏将。他在这儿把守着渡口，他能够轻易叫云长将军过去吗？所以关云长才嘱咐这些从人，就是说咱们得打起精神，无论怎么地也得闯过最后这一关，要不然就得背河一战，要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过河过不了，回也回不去，那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这些从人这么一听，二军侯您就放心吧，您别看我们人少啊，今儿个就不是什么以一丁百了，乃是以一丁千，咱们这三十来人不是吗，就是三千铁甲军呢。这句话把云长将军给说笑了，一看还行。眼看着他们接近黄河渡口，探马已经报与秦琪，秦琪就等着关云长来了。哼，他把那嘴这么一撇，前面那四关全是废物，什么孔秀、韩福、王直、卞喜，这群没用的东西，连个关云长都挡不住，他单刀匹马两辆车，带着二十多个人，你们就让他闯过四关，今儿不上我这儿来了吗？让他知道知道秦将军的厉害。探马又进来了，报，关云长车仗一到渡口，休得惊慌，来点炮迎敌。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7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就冬季养生继续和大家进行这个讲解。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在上档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养生的真正含义，这样一讲呢，大家就清楚了，明白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去伤生了。 对啊，但是补呢，我们就没有像补带这样有特别明确的主导思想，是不是这样？ 对，身体缺什么补什么， 缺多少你补多少。 对， 哎，补的意思呢，也是让我们身体的营养干什么呢？起到一个均衡。 还是那句话，平衡。 对， 嗯， 啊，这回就清楚了。这是我们跟大家在讲啊，冬令进补前有个把这个补的一个原则啊，一提原则，大家也很多是吧，都机灵了啊，这是原则。 对， 原则的问题呢，那你就得不是不能含糊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水准，不能超过那个量。 大家就知道了哦，这补啊又有原则性的。 嗯 啊，这个原则啊是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啊，最终达到什么呢？人体的营养的均衡。 对， 好了，哎，如果我们在讲啊，我们在讲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所以首先如果明白这个前提啊，我觉着这个非常有必要啊，是不是姚老师？ 是的，太有必要了。 这个说的实质啊，要平衡也好是吧，这个缺多少补多少也好，那就说明呢具体每个人情况一样吗？ 不一样。 对了，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二个存在就是，是吧？辨证施补啊，哎，中医传统有个两大这个特点嘛，是吧？一大特点是整体观念，一大特点是什么？辨证施治。 嗯， 我们谈冬令进补，也要谈到什么？辨证施补。 对， 来。这也就是原则性问题了。 嗯 啊，这个旗帜一定要鲜明啊，这样呢就不会啊，就避免了啊，刚才我们和姚老师说的，哎，补啊补补，最后呢补出了垃圾来了。 对，补过剩了， 是不是？ 嗯 啊，说白了就是我这车在哪儿破了，你不得往哪儿补吗？是不是啊？ 对呀、 啊，啊，该补的那个地方你没给我补上，不该地方那个补、嗯、补的挺厚的， 对， 啊，你肯定你会不满意，啊，这个道理呢，我想，大家想想，哎，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就清楚了，是吧？所以就提出来一个 啊，辩证施补的问题。那么辩证施补呢，一般呢它有两个方面啊，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啊。 嗯，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说一个普遍啊，也就是说呢说的一般啊，一般意义上的冬令进补。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提的啊，根据不同啊人的体质是吧，人的营养的情况，哎，这个需要较强的辩证啊，所以分成了一般和二般，大家就记住这意思行了啊。一般是什么情况？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常说的，老百姓常说的啊，冬天要补什么？要补肾。 对， 补肾，什么样东西补肾呢？ 嗯， 黑的黑五类，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哎，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哎，黑豆啊， 嗯， 黑芝麻呀， 是 不是？哎，这一类的啊，黑的东西，黑色入肾吗？ 嗯， 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啊，黑的还有那个 伤肾 啊，对， 核桃 啊， 腰果， 嗯 嗯，这些都能补肾。 这呢就是果实类的了， 嗯， 坚果类的了， 对， 啊，这都普遍大家都知道了， 嗯， 是吧？哎，那这不就清楚了吗？这都是一般的啊。天气凉了啊，这个我们要呢吃点，适当吃点羊肉。 对， 是不是吃点羊肉、 嗯、 哎呀，吃完羊肉怎么样？ 暖 暖。 嗯，尤其是阳虚怕冷的人 啊，吃完以后哎呀、 嗯、 真不怕凉啊。 对， 嗯，这热血沸腾的， 是的， 抗寒能力增强。 嗯， 哎，对，这都是，这都属于一般的。另外呢啊，知道了啊，更深一点了，哎，冬季补是补什么呀？补肾阴。 对， 你看补肾阴是吧，补肾阴大家又知道了是吧，哪些补阴呢是吧、 嗯、 我们也给曾经给大家出过是吧，有的人喝了一冬天，哎呦，第二年春天好极了。 对， 什么给大家说说，姚老师？ 银耳百合莲子粥，用那个银耳百合还有莲子熬成的粥，每天晚上在睡觉前来上这么一小碗，吃上这么一百天，这冬沙月，来年的春天你看看，以前是阴亏，口干啊，眼干的，舌干的，皮肤干，这一冬下来，转年的春天口也不干了，皮肤也润泽了，达到了这个补阴的效果。 你看看， 嗯， 这不就说清楚了吧。哎，什么叫一般的，什么叫二般的、哎、 而且据听说这个方法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都在用了吧。 嗯， 好啊，我们也听见用完以后啊，反应口碑极佳。 对 啊，说什么呢，说哎呀，说我这七年呢，这个一时 嗯， 就是开始呀，跟往年不一样。 对， 什么不一样？他说感觉到精神头特别足。 嗯， 啊，有精神。 对， 不像往年怎么样，哎呀，我这一冬天可没白补。但有人呢啊，他知道他这个精神头好了，但是更深的意义呢可能不是了解那么清楚。 对， 是吧，不是那么清楚， 真正深层次的在后面呢。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呢一层一层的，是吧？哎，我不知道大家看出咱们这一层来了，咱们是在烙饼，都是一层一层的。先说表，一层一层往里，往核心的东西再说呢。 对，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最后说到了补肾，说到了补肾啊， 嗯、 补肾阴，是不是？ 嗯。 哎，而且说说大家。啊，在以往情况下，按照我们这方法，是吧？效果第二年春天是相当相当不错，是吧？所以这个呢，啊，就说夏天我们要补阳，啊，冬天要补阴， 啊，这都是一般的原则啊。就是我们说有些朋友为什么能够第二年春天非常好，就是在冬天你做了应该做的工作，是吧？你不仅冬季过得不错，而且为下一个接力棒做了充足的、充分的一个准备。 对， 什么呀？就是春季的肝嘛。是不是？我们说冬季养阴，养阴啊，养了半天阴，是吧？一个呢是要根啊，我们夏天这个啊，这个阳啊要保持呢啊相对的啊在动态下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啊，这是啊一个意义。二一个意义呢啊，冬季养好阴，为来年的春季做了充足的准备。 是 啊，这个意义啊，我们要从宏观上给大家说啊，为什么呢？啊，中医不有吗？肝肾同源。 对 啊，肝肾同源。 嗯， 什么叫肝肾同源？有人还不理解，我们说了，给大家讲了很多的阴和阳，说那个我们知道了，哎，知道了就好办了。哦啊，肾阳，肾阳是火，肾阴呢？ 水呀、 肾阴是水。哦，冬天多补肾阴，那就是补肾水了。 是的。 对，是不是啊？那你就说对了啊。那么肝肾同源，这肝是什么呀？ 肝在五行当中属木。 属木啊。 嗯。 草木离得开水吗？ 离不开水。 离不开水。 水得养木。 所以它就形成了什么肝肾同源的说法。 对。 啊，这个也有好，也有一笔。 嗯。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啊，中国是个农业国呀，啊，往往啊啊一些过去老农啊，都做一年的这个估计呀、估量啊。 嗯。 啊，他怎么估量啊？啊，你比如说，是吧？那就是在春天时候才开始种庄稼。 对。 是吧？他就开始预测。 嗯。 哎，预测就是这个庄稼，啊，会基础怎么样？前景如何，是吧？有经验的。 对，那就要看冬天有没有下雪，是不是？ 没错，看这个看什么呢？就看这个地伤。 对， 就看这个伤情。 嗯， 这大家就清楚了。哦，啊，就有些呢，哎，有些，哎呀，你看这个老人们啊，确实有经验，人看得多准的，啊。如果你这一冬天，是吧，没有下，是吧，雪，是不是啊？地很干， 嗯， 啊，而且还很燥，这时候，啊，这个农民的心里就揪着了，因为他要靠天吃饭呢，对吧？所以这个庄稼就不好，是吧？不好耕作了，啊，他没有底伤，是吧？伤情不好。啊，春雨呢？春雨还贵如油，还没有不下，所以这个播种就播不了。你播不了种，你怎么谈什么丰收啊？连种子你都下不去啊！所以以前呢，这个干旱年头啊，这情况也不少，迟迟不能播种。 嗯。 啊，那他的责任在哪？就在冬季。 对， 如果冬季好好的下那么一场大雪，能到春天播不上种吗？ 来年的春天那肯定好种庄稼， 对不对？基础就打牢了。 嗯， 就是明年种庄稼的基础在什么时候打呀？就是在冬天打。我们翻过来覆过去，是吧？我们不是在给农民上课啊，讲我们农业国，借着这个题呢，是吧？它和我们冬季养肾，把肾水增足了，明年春天这个肝啊、属于木，哎，怎么去舒服？哎，怎么有精神？ 对， 啊，实际上在说那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想到啊，我们的肾水，就想到你现在我肾水这方面做足了功课没有？ 哎，为来年的春季是吧，我打下基础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们整体这个，我们讲季节养生，我们讲的一环扣一环的接力棒， 是吧？ 既有本季节我们要做的作业， 还有下一个季节， 我们还要为下一季，再往前面说呢，我们还要把上一棒的工作还要接到手， 接过来。 你看看， 嗯， 是吧？什么叫季节养生的特点呢？啊，不是简简单单哦，到冬天了啊，咱们季节养生了啊，开始进补了，咱们吃起来看，没有那么简单，要那么简单还能成为养生学一大学问吗？不可能，是不是啊？不可能那么简单的。这是我们说了半天呢，说这个规律，而且说了呢，重点说了一般的，是不是这样情况？ 是的， 对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有具体的情况呢，那就说的就更细了，就是每一个人的阴阳情况一样吗？ 不一样。 就不一样，是不是啊？ 对， 阴阳不一样了，气血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啊？状况都不一样而且还受补不受补啊？ 对， 你看有的人他就不受补，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冬令进补，冬令进补，我一补啊就上火，一过节你看，这儿女现在条件生活条件好了，都是想给买点这个补品，一吃就不行，就受不了，最后有的东西挺贵的，什么参啊、鹿茸啊，很多啊，这些营养东西怎么样？最后办，人参长虫子了，就怎么样扔了。是不是这样浪费的好东西不少，很可惜啊。但是呢，就是作为父母来说也特别理解啊，这个子女的一片孝心。但是这个孝心怎么样和我们啊实际要正常的和谐的一个统一，是吧？心情花钱了与我们的身体增强了，老人的身体增强，行为一个和谐统一，这工作要做到这份上，就得讲点科学，就得讲点学问， 一定要讲科学， 啥就得讲点学问了，是不是这意思？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是吧？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是吧？一提补，很多人马上就提出来，我不受补，是吧？你再讲冬令进补这些问题，是吧？你都要一一的给大家做解答，不是而就。我们讲几句啊。冬天冬令要进补，进补我们要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这个东西要乍讲就好讲多了，是不是？这还费什么劲呢，是吧？你从网上抄写点来，是吧？然后呢凑上点，再做一个梳理，再做一个整合，我们说上一篇冬令进补大家要怎么吃，这简单不简单？ 养生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是不是？大家也想听有特色的， 对， 是不是？传统的还不能呢落伍的啊，还得必须呢符合于是自己的啊，你还得把道理跟大家说清楚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对了，所以就说有人为什么不受补，这个你都要给人清楚，是吧？他那个 自行车带它没有漏气儿的地方，你去给补，能行吗？ 当然不行了， 是吧？ 你补完了不起到任何作用啊。 对，是不是这个？补还有一个程度， 嗯， 是不是啊？还有一个程度，天气凉了，我们大家都可以适当补。 对， 它增加人抗寒的能力，咱们可以补啊， 嗯、 但是它有一个度。是吧？大家老吃老吃，吃量过量了，怎么样？是吧？吃过量了，啊，最后又火了，补出火来了。 嗯， 补出火 来 会怎么样 了？嗯， 感冒了。 对， 你说你这补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增强体质啊。 对， 你补出火容易感冒啊，那你就补过了。 是的， 你看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都应该给说清楚啊？ 对。 我们不是说把补的事儿一告诉大家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怎么做就完成任务了，不对啊，我们要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把补冬令进补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一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尽我们所能啊，是不是尽我们所能，但是你这本心就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啊，把它都讲到位了啊。为什么不受补？就瘀不受补，有瘀，这就谈论了一个问题。我们原先也谈过这个话题啊，记得不，姚老师？ 记得 啊。久病必瘀，久病还必虚。 对，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个病不好治？ 嗯， 是吧？临床上没有那么简单的，说虚虚你就补吧。补它还不受补，因为什么？它还有瘀， 因为它有虚的同时，同时 还有 瘀， 是吧？瘀有瘀，你就往下打吧。不行，它还不能打， 太虚了，身体 一打身体虚了，撑不住，你看 承受不住了，非常矛盾， 矛盾吧？ 嗯， 哎，这就需要我们去啊，静下心来啊，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是吧？加一啊，减一啊。是吧？补啊，泻啊，能那么简单吗？ 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我们还要考证哦，有虚还有瘀，我们还得分析它是瘀造成的虚，还是虚造成的瘀。 是的，因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机器， 复杂，相当的复杂、 嗯， 是吧？所以这些如果我们不去给大家说清楚了。而一味的告诉大家哦，吃什么，那个我想，啊，有的人不存在其复杂性，你说了以后还真对，哎，补了以后效果还真好，啊，但是呢，有的就不行，是吧？不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也是迷迷糊糊的跟着你说去补，哎，最后呢，有的呢好了，哎，是吧？有的人不好。哎，都哎，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哎，所以这样呢，我们给大家做提示。要是细说这些，啊，就是瘀造成虚啊，还是虚造成瘀？我们在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给大家说了非常啊多的内容，是不是？ 对。 今天看来是说不了了。 嗯。 我们暂时啊，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好吧，朋友们。 好的。 好，杨老师，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旅者。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人生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之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